张献忠派人找的左良玉，说呀，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儿。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呐。一旦把这个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他还懂。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啊，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儿。因为一直以来啊，左良玉都有一个问题啊，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按史料说法呢，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呀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方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对他的上述举动呢，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耗子，所以他放了张献忠。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要知道啊，张献忠他的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起来看地图。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啊，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啊。这个打油诗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檄文如下：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伍；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格布，离我三尺路。文采呢是说不上了，意义呢比较深刻。所谓少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杰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两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这首诗告诉我们呢，杨嗣昌很孤独，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儿，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当年呢，我曾很不理解，现在啊，我很理解。崇祯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信任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是个梦想，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崇祯并没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 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对张献忠失踪啊，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倒也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啊，比如被这个外星人绑走了，这个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的。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的人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但张献忠不会去那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下次再有人跟你说呀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呢给他两下把他打醒喽。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对张献忠而言呢，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300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12个。虽说襄阳的兵力很少，但12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也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所以这12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啊，打是打不过的，那么城里啊就是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明。朱翊明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叫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很诡异的是啊，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好、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张献忠又笑了，我向你呀、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传来出事儿，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啊，杨嗣昌非常慌红，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真实的情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然而呢，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了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他并非畏惧，而是责任。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我能挽回一切。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一致，此计知己是谓矣。 知己者死。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他做的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当时的人认为，这样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恶极大，应该死。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杨嗣昌死了，崇祯呢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那么悲痛，非但没有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崇祯十三年，崇祯呢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啊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惧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所以每次他进宫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拼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但实践证明啊，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20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呢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守锦州的是祖大寿。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啊，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3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的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7-8个月没问题。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7-8月，连7-8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开会的问题主要是2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就军事实力而言呢，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20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也死了，只有洪承畴。问题解决了，办事儿。崇祯十三年5月，洪承畴出兵了。得知他出兵后啊，这个皇太极就懵了，打了这么多年呢，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 败，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多。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13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红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啊，却让他很晕。因为洪承畴来后呢，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啊，就是锦州城喊喊话，兄弟停住，哎等等。昏过之后他才明白这是战术啊。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的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啊，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要是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这个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着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8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2年。就这样，从崇祯13年5月到崇祯14年5月，双方对峙1年，6月底出事儿了。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嵩山攻击挺进。这个举动啊，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啊，没有提防，10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懵了，1年都没动静，突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嵩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啊，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啊，拿张手指塞着还算凑合。但是皇太极这个鼻血啊，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流个不停，连续流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啊，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兵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边，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2天2夜赶着嵩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是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军啊，洪承畴总兵力共计13万，双方大致相等啊。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啊，自己去想吧。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崇祯14年7月28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呀、啊，率明军抢占制高点汝峰山，夺得先机。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儿：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这个人训了一顿，说道：我干这行10几年，还需要你提醒吗？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啊，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因为就战略而言呢，这个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呢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呢，在进攻之前呢，只带了3天粮食。无论如何，只带3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后来呀、啊，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啊，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四昌。杨四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的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都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我查过资料啊，明末时期的军饷以10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30万两白银以上。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荡出去，所以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3天粮食。啊，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带上3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呢有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精过头就是蠢。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嵩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破绽。8月20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红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当然在彻底休息前呢，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毕竟他手里还有10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 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仔细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我忘说了啊，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普。第二天呢，这个突围开始。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一二三，两个人就先跑了。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普，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普兄应该就是八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照此看来啊，他还是有进步的。八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要钱，实在难得。而另一位带头逃跑的，史料记载有点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是吴三桂。无论如何，反正是散了，彻底散了，全军溃败，无法收拾，十余万人土崩瓦解，被人杀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损失5万多人。洪承畴还算镇定，关键时刻找到了曹变蛟、邱民仰，还聚集了上万人占据嵩山城，准备伺机撤退。可是皇太极很不识相，非要解决洪承畴，开始围城劝降。洪承畴拒不投降，派使者向京城求救，可是他足足等了半年也没等来救兵。他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他糊涂，就算用脚趾头想也能明白，援兵是绝不会到的。要知道啊，他的人家来就是救援锦州的，能带的部队都带了，可现在他也被人围住，再去哪里找人救他？其实洪承畴同志不知道，皇帝陛下也在等，不过他等的不是救兵，而是洪承畴的死亡通知书。按照这个史料说法，洪承畴同志被围之后不久，京城这边追悼会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家属慰问、发放赋血、追认光荣，基本上程序都走了，就等着洪兄弟为国捐躯。其实洪承畴原本也这么打算来着，死顶没法顶了就捐躯，做梦都没想到他连捐躯都没捐成。崇祯15年2月18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嵩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2月19日，洪承畴被俘。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自崇祯13年至崇祯15年，明朝和清朝在嵩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嵩锦大战。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消息传到北京，照例崇祯很悲痛，虽然这几年他经常悲痛，但这次他尤其激动，连续几天都泪流满面，因为他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洪承畴。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这是明朝最高规格的葬礼呀，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当然啊，他刚被俘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 可以直接跳过说说它的结局。清朝统一中原时啊，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了一切官职，光荣退休。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啊。高等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的级别。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便从三品，有性格。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二臣传》。所谓二臣，通俗点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荣业绩入选叛徒甲等。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叛徒神气什么，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一，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二，黄道周挺过来我敬佩，卢相生挺过来了我敬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现在的崇祯呢，基本已经交了，里面打得一塌糊涂，外面打得糊涂一塌，没法混了，但他呢还要撑下去，直到撑死，因为最能折腾他的那位仁兄还未出场。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啊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散朝后啊，他找到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名字少半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200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儿不由他呀。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崇祯十二年，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 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五年之后，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啊进步很快。一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据了几个县城，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鉴于生计困难，崇祯十三年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通常来讲啊，这个想法没啥搞头，因为之前他经常全国到处出差，河南也是出差地之一，跑来跑去没什么意外惊喜。但这次不一样，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呢、啊、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是很难呢、啊、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儿，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气数，没错，就是气数。其实这个气数这玩意儿啊，说穿了就是个使用年限，好比饼干只能保质三天，你偏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三十年，你偏要住四十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啊被埋进去。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看不见却依然存在。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生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的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呀。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同情他，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气数，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个字。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